这个， 讲到这个啊，刚刚上堂课有岔一个小题，讲到说这个人如果是从前一直以来啊，感冒都没有医得好的很透的话，那我想至少啊，要平常如果你们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啊，要把这个少阴跟厥阴这两块啊，要把它补好一点。那么如果是补厥阴的话，我还是会建议就是羊肉汤了啊，当归生姜羊肉汤补厥阴的效果比较好。就如果这个人感冒常常会发到厥阴病的话，天气热啊，没有那么的适合。可是呢，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就是到了夏天他都还有这个月经冷痛的问题的人，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对症开还是可以的。那就是你厥阴病这种驱邪的方子，什么乌梅丸啊，什么当归四逆汤啊，用一用啊。那清到一个程度以后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头用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把它这个厥阴经啊补强起来。然后呢，那像少阴病，像现在很多同学感冒好像都是发少阴嘛，对不对？什么扁桃腺啊什么的。那可是呢，如果你这个少阴病来来去去都是少阴病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吃一段时间的猪皮汤啦、啊、对不对？就是用猪肤汤啊，用猪皮汤把这个少阴整个把它补起来，这样才不容易一而再再而三。那像我自己最近在家里面就在那边跟我妈妈撸哈、啊、就是说吃吃看猪皮汤，因为我妈每次感冒呢都是扁桃腺先痛，然后呢等到医到一个程度以后，就你用什么真武啦或者是麻沸辛哈，医到扁桃腺有一点好的时候呢，他通常就会说他手心发热。那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可能比较需要用猪肤汤啊，把他的这个少阴经的这个整个阴虚的问题把它补起来，这样才不容易这个再感冒。那我妈是拖着不吃啦，她就说我已经算很少感冒了啊，就我算是很健康了啊。那我觉得那这样也好吧啊，就是自我感觉十分之良好啊。那只是呢，今天是梵杜教请假没有来，我最近在梵杜教的部落格看到他写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有不少人跟他讲啊，吃猪肤汤的效果比几万块的保养品还要有效。啊，这是有这么一回事，他这么讲啊。哦、啊，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是就如果你感冒本来就是容易发少阴的，对不对？你就当吃美容也好嘛，对不对？啊，就是猪肤汤啊，多吃个几次，把这个整个少阴的系统补强起来。当然，小孩子感冒如果容易扁桃腺发炎的话啊，那个说不定是什么小建中汤啦、啊，或者是什么夏枯草煮个鸡蛋啦 啊这样子可以补的还不错。但是大人的话，我觉得猪肤汤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我觉得这个六经的虚损啊哈，最里面的两经，你还是要想办法把它修到一个可以收工的程度，就是每次都是什么感冒就来麻沸辛真武，然后可是呢医好你下次感冒又是麻沸辛真武，你会觉得我好像没有进步嘛，对不对？就是所以你为什么冷笑？就是稍微还是要有一点啊，就是让身体能够越来越好，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那接下来这堂课啊，同学，我给你们选好不好？你们是要厥阴篇继续厥阴篇继续教下去，还是我们跳开来教痰饮篇？因为我觉得厥阴篇上到现在，我觉得有点是不是有点腻了？痰饮啊，我们跳开来教一下痰饮也不错，要吗？教痰饮篇。 好， 那举手一下好了，赞成教痰饮篇的举一个手。好，那赞成留在厥阴篇的举个手。哦，那痰饮篇赢了，我们先跳到杂篇教痰饮篇啊。 因为厥阴接下来就是呕啊、膈气啊、干呕啊，就是如果你不常得这种病，听起来乱无聊，所以我们先往痰饮篇看一看好了啊。从卷十四的28条开始啊，因为在桂林本的编排呢，是这个咳嗽篇之后就紧接着是痰饮篇嘛啊，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其实痰饮篇有一些东西啊，我在一开始上个课的时候已经跟同学讲过了，可是呢，我想啊，可能同学到现在又忘记了。这个张仲景啊，卷十四的第26条呢，他是把这个痰饮呢啊，应该说饮病，就是身体里面有痰。那我们说这个水呀、啊、渗到组织的外面来，就叫做饮啊。那这个饮呢，它就分成四种。一个叫痰饮，一个叫旋饮，一个叫意饮，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脂饮。那这个痰饮的痰呢，我们说骨字的话要通于胆，那这个胆字呢要通于荡。哎，动荡不安的荡怎么写啊？这样子。就是痰饮，它的这个身体里面啊，渗到组织之外的这个不要的水分哈、啊，因为如果还在组织里面叫水肿嘛啊，这不叫痰饮。那渗到组织之外的，那这个他张仲景说的痰饮呢，也就是这个荡饮啊，就是好像有一碗水啊打翻了，所以呢泼出来了，叫荡饮。那如果是旋饮的话呢，它的是以这个人的主观感受来分，就是这个人他的这个组织渗出来的水呢，主观来讲你会有扯痛感的，叫旋饮。所以最标准的旋饮就是什么乐摩积水啊、哪里积水啊，那种石藻汤症，那种通常都是以扯痛感为主的，这叫旋饮。那这个意饮呢，是说这个水呢泼出来到四肢，那这个我们实际教青龙汤有教过，就大小青龙汤在打的，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手的肉里头啊，一点点，这里一点点有一点痛，那个是死水啊，刚好在那个肌肉皮肤的那个缝隙里面塞到，人的手脚痛，这个是意饮。那这个脂饮呢，是这个人呢会感觉到这个胸口啊，好像有一坨东西梗在那里的梗痛，所以旋饮是扯痛，脂饮是梗痛。那这个脂饮的话，张仲景的说法来讲的话，脂饮一个是那个泽泻汤症，这个讲过是晕眩。那另外一个就是木房脊汤症，那是心血管疾病。所以你就会知道张仲景说的这个脂饮啊，往往是指那个痰在血管里面造成的血管不通。那我们今天可能会说什么什么三酸甘油脂还什么什么，就是把血管的那个管壁粘了一层像油一样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张仲景的分类就算到脂饮。所以我之前有跟同学讲过，就是说我们治疗心血管疾病啊，就是比较现代的中医会喜欢放一点活血药，什么丹参啦、啊、三七啦、啊、五灵脂啦、啊、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老派的中医的话，就会觉得心血管塞住的东西那不是淤血，那是淤痰、哦、所以老派中医的话就比较是用防己啦，或者是什么泻白啦，这种清痰的药为主、哦、那当然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可行性啊、哦、因为你要清这个血管里面的痰，你加一点活血药其实多少也是有帮助的嘛，所以不必说一定说不可以用活血药，没有到不可以啦。可是呢，如果它真的是痰的话，那个是油脂类的堆积啊、哦、那你用化瘀药其实不对痰，对不对？就是那个 能够把血块溶解的那些药，其实不见得能够把油块溶解掉啊。那这个还是要晓得一下的。那至于他说这个后面这个什么27、28、29啊这些条文有一些什么水在心水在什么这些呢，我们这个27条说是这个啊，水在这个五脏会有什么状态啊，那这个就是知道一下了。就比如说他说什么水在心，就会这个痰呢塞在心的话，这个人就会比较这个心口梗梗的，然后呼吸不顺畅啦，那或者是有一点要发气喘的感觉啦，那这种的话我们胸痹篇讲的很多了啊。那水在肺的话呢，一定是要吐痰的嘛，对不对？什么小青龙汤症啊，什么皂荚丸症啊啊。那他说水在脾呢，身体会发肿，那这个的话就是要去脾湿为主啊，那也不见得叫痰。那水在肝的话，就是会让人觉得肋骨啊什么的会不舒服啊，然后一打喷嚏呢就会胁痛啊，肋骨痛。那水在肾呢，就会心下悸。那这个标准痰的方，比如说什么，类似什么苓桂味甘汤、苓桂枣甘汤之类的，都可以说是治疗水在肾的啊，知道一下就好了。然后呢？28条我觉得比较有一点可看性啊。他说心下有流饮，其人必背寒冷如长大，咳则肋下痛饮缺盆。这个呢，如果这个人的痰哈是塞在这一带的话呢，张仲景提出来一个主证，是说这个人如果在这个肉体的胃的这个区块有痰的话，那通常这个背后这一会有一片地方，你会主观的觉得背后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在发冷。那这个在临床呢，虽然不是三天两头见得到，但是是见得到的。那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背后觉得背寒如巴掌大的话，那你开药你就可能说要开苓桂竹竿或者是小半夏。就是以晕眩为主症，或者是这个人平常就容易有痰的，那是苓桂竹竿；以呕吐为主症的话，是用小半夏，啊，小半夏汤。那他说咳嗽觉则肋下痛饮缺盆，这个是知道一下就好了啊，这就更少遇到了。那么，然后呢，他29条也是看过去就算了啊，因为他如果没有讲到。如果没有讲到很相关的药方的话，知道也没用啊。他说如果是你的胸腔里面呢有痰，我现在我用白话讲我都说痰哈，但是你知道张仲景用的字是以这个字的啊，那就是说如果这个有死水是塞在胸腔的话呢，他就一定会短气而咳，就是呼吸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吸不进来吐不出去这样子，然后呢容易口渴，因为它的水循环有问题嘛，会口渴。而四肢力竭痛，那这一条的这个临床上面的功用呢，是在讲啊，说其实呢有些人他的那个手酸脚酸手痛脚痛啊，那个手脚的酸痛甚至是痛风啊，只是一个客症，不是主症，真正的主症是这个地方太湿了。所以呢，如果能够把握这一条的话，你如果遇到那种手脚酸痛甚至是痛风的患者，你要去考虑一下他是不是胸腔这边有很多死水塞在这边，而不是说一味的去治他的什么手脚酸痛啊，这是本末的问题。那么那这个30条呢是讲到一个啊，我们自己平常过日子的时候要稍微反省一点的状况了啊。他说呢，一个人怎么样会很容易变成一个痰症的患者呢？通常都是食少饮多，水停心下，久久成病啊。那你想想看， 什么叫食少饮多啊？就是现在很多人一餐饭是半碗饭，可是他每餐饭后要吃300cc 的果汁，对不对？就是一天五蔬果啊，感觉那个蔬果呢比饭多很多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你在消化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消化不干净的水、冷水留在你的这个身体里面，那堆到后来就变成一个痰症了啊。那像我觉得接触中医以来啊，都会让我常常觉得说，现在的人的那些什么保养方法啊，这蛮要命的，就是什么。也不知道那叫不叫生机饮食啊，我也不要把什么毛病都推给生机饮食，反正简单来讲就是台湾水果生产太多了，所以政府要宣导大家帮忙把这些吃掉，不然的话果农撑不住，对不对？那因为台湾就是很会长水果嘛，是不是？那又没有充分的外销管道，是不是？那所以就变成我们这边就自己要帮忙吃掉，要把这些东西消掉，然后就宣导说一定要吃很多蔬果，像这种宣导你在西藏会有吗？对不对？28条用附子汤啊，这里就是有一点点，因为附子汤啊，有对的地方呢是它有白术，对不对？可是呢，其实我们以临床来讲的话，这个中焦的痰呢，小半夏或者苓桂竹竿呢、啊、比较有效。对，那附子汤的话，其实是肾虚加上带脉虚，这个打的位置哦，好像不是完全一样哎。那就是附子汤的话，它那个肾虚带脉虚是整片背都在发冷啊，那个不是一块发冷的。那这个所以呢，他就说如果这个吃东西又有这种习惯的人啊，堆的那个湿气冷水啊在这里的话，他说严重的话会心悸啊，就是可能那个心脏是不是很舒服的。那微者就短气，就是不严重的呢，这个人呼吸也会觉得好像有一点不是那么的有肺活量了、啊，就是那里被水塞住了。那他说脉双弦者寒也，脉偏弦者饮也。那当然这个脉象来讲啊、哦，也不能一概而论嘛，对不对？就像是如果一个人他是很容易紧张，一紧张就消化不良的，那他的这个脾胃脉那也是一搭就是弦脉啊，是不是？那这个也是偏弦，那是神经紧张的脉吧。所以你也不能说这样的患者啊绝对就是说有痰，但是呢我们反过来说给他放宽一点的话，就是说有这种冷水啊塞在哪里的脉呢，通常那个局部性的脉都是比较弦一点的，就是不是少阳病。就比如说小青龙汤是肺有痰，对不对？那小青龙汤是那人脉一把很弦的。或者苓桂竹竿汤是中焦有痰，那苓桂竹竿汤症的人，你一把他的脉，通常左右手右通常是右手是弦的啊。那可是如果这个人呢所有的脉都是勒成一条的，那你就会想可能不是痰哦，可能是这个人体质很寒，所以他的脉因为这个寒而缩起来了啊。所以大概这样子去看这一条可以。然后呢31条他就说，如果这个人的痰啊没有很凶，只是让他觉得啊短气，就是稍微上楼梯啊或者走快一点啊好像觉得有一点喘不过来的话呢，那这种叫做微饮，这不严重的。那这个不严重的呢，《金匮要略》里面后面有加一句话，就是他这个当从小便去之，对不对？那《金匮要略》里面就写说，苓桂竹竿汤跟肾气丸都可以用，啊，就是你要从脾胃这边把这个痰代谢掉，用苓桂竹竿是可以的。那你要加强你的肾的这个代谢功能呢，把这个身体里的水抽掉，那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只是 容易发喘的这种这种痰呢，那你用补脾跟补肾这样子的做法就很不错了，就不要伤到这个不要用太凶狠的方法，就是伤到元气，用补法就好了啊。所以就是我不晓得，我不太确定桂林本有没有这句话，但是这个金匮要略里头是有，就是痰饮要用温药和之，就是用温补的方法让你的这个不要的水能够抽得掉，这样是比较好的，这身体的负担也最少啊。那当然有一些比较龟毛的医者呢会说啊，这个苓桂竹甘汤呢比较治这个土气没有力，那肾气丸比较治息气没有力，我说这样讲也对了啊。所以通常如果因为我们就是照书开药嘛，对不对？如果有人说他容易喘，那你就问一下了啊，你是觉得你吐气吐不干净还是吸气吸不进来啊？那如果是吸气吸不进来，就肾气丸多吃一点啊，吐气吐不干净就苓桂竹甘多吃一点，那这样说也是可以的啊。因为这个东西甚至这个所谓短气我为引啊，就是气喘病啊要调理体质也是这样调啊，啊，就是你温药合之，就通常你如果不是那种发的很凶的气喘病，就发的很凶的气喘病，你可能要用马钱子之类的药帮镇压一下，或者是我们教胸痹的时候那个什么灵性肝啊什么橘子姜啊那几个汤，快把那个肺气打开。但是呢如果只是偶尔会有一点发喘的，那你也就温药合之啊，生气丸煮之，苓桂竹甘汤一煮煮煮，这样可以了啊。那这个然后呢32条呢要教一个有一点凶猛的汤啊，叫做甘遂半夏汤。这个甘遂半夏汤呢，同学记得啊，它的药物来讲的话是还有一味药啊是蜂蜜啊。如果是中医考试的话，很多学生就这个甘遂半夏汤如果出在考题里面的话，我会答错都是忘记有蜂蜜这味药。那这个就是如果那个考试题目是问说请问甘遂半夏汤有几味药，那你把它背下来说，哦，4味，那不对啊，是5味啊，还有一味是蜂蜜。那甘遂半夏汤他说甘遂大者3枚，我说大者3枚就吃死你哦，算了，我们安全版的剂量我这样子说好了啊，安全版是甘遂1钱，而且到药房去买治过的，半夏3钱，芍药5枚，算了吧，芍药5根很大，不要那么多，6钱可以了。那甘草3钱，这样比较安全啊。然后用2碗水煮成半碗水，然后再加半碗蜂蜜，然后再煮一煮，再喝。那甘遂半夏汤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脉证啊？这个甘遂半夏汤是这样，他说一个人这个首先这个病人的脉哈，你拔起来会觉得他的脉是很沉在底下的，当然其实我们抓主症不看脉也没关系，他的主症是说这个人呢他会拉肚子，他会觉得他拉肚子的那个当下啊，好像人会比较松一点，可是呢拉完肚子之后他就继续觉得他的胸口这个心下啊这个胃的地方呢还是塞得硬邦邦的，并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拉肚子而比较松开来。那这个是在讲什么呢？这个汤的基本的如果要讲病机啊，这个汤证的病机的话，就是说他的身体有一坨痰塞在这个地方，而他的身体呢很努力的想要借着拉肚子把这坨痰拉掉，可是这坨痰它就卡在上面下不去，因此呢你要用甘遂半夏这种把痰引下去的药，再加很多的芍药把那个痰向下扯，就是把这个中焦以上的痰扯到肠道里面去，这样才能拉得掉的一个方子。那 这个方子呢，你也不能说没有用，因为偶尔啊，还是遇得到这种情形。所以这种什么又有蜂蜜又有甘遂的这种开法啊，其实跟我们没有特别教的那个大陷胸汤就有一点像，就是要把这个上面的痰扯下来拉掉。所以就是说，这个人他拉肚子，可是他拉肚子的时候，他会觉得好像那个拉肚子是很努力的要扯掉这个地方的一坨塞住的东西，可是那坨塞住的东西依然是塞在这里。这时候就要用往这个半夏甘遂芍药这样一起用的药物啊，把它往下扯。那你说甘遂用一钱呢，怕是还太这个难受的话，因为甘遂一钱哦也可以很凶悍。那如果你觉得甘遂还太凶，那有类似但是比甘遂不凶一滴滴的，那就是牵牛子啊。你把它改成用两钱牵牛子也可以了，但牵牛子还是凶哦，啊，就是都不是吃下去很舒爽的药啊。那这个，可是呢，甘遂半夏汤证啊，如果你们用今天的，我们如果用今天的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一些人的腹水啊，要用甘遂半夏汤来抽。不是大部分的腹水啊，大部分的腹水觉得还是用几焦粒黄丸之类的比较好抽一点。只是某一部分的腹水的患者，如果有这个症头的话，你要用甘遂半夏汤来抽。然后呢，另外就是这样的一种啊，因为有痰卡在中上焦，造成代偿性的腹泻的患者呢，你如果去给西医看的话，他们在西医的检查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找到病因的。就是因为中医说的痰这个东西啊，在西医的检查系统里面是不太容易有具体的数据或者是什么超音波照得出来的，因为就是你身体里面的液体嘛。那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腹泻的患者，如果给西医看，西医他会说你这个人是神经型的腹泻，就是你的肠胃在发神经，一天到晚在拉肚子。但是其实不是啊，就是在中医的角度看的话，就是他会发神经一定有个原因在那里的啊，所以就是你要让他这个原因能够被打下来，他的拉肚子才能停。好，不是肠燥症。不见得是甘遂半夏汤症，对不对？因为肠燥症常常是挂那个宋本四逆散的多，就是那个少阳区块的这个失调造成的比较多。那所以肠燥症，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这个这里梗到的感觉的话，那还是什么温胆汤啊、四逆散啊好用啊。那但是呢，偶尔，就是西医说你的肠胃在发神经的时候呢，那还是要知道，哎，看看有没有这个症状。因为这个症状，如果你不用甘遂半夏汤的话，你也没什么比其他招好用，那他就一直在那边拉着哦，那种一种代偿性的腹泻。其实现在讲就有点无聊哈，因为这个汤症其实真的是比较少了。 老师，如果纯抽腹水，然后他没有在拉肚子，那就不能用这个。 不是这个，对，不是这个汤。什么腹水啊？肝硬化的腹水，用蝼蛄打粉装胶囊，一天吃20克。如果是肝硬化的话，啊，那个蝼蛄你知道吧？那有点像蟋蟀那个东西。那个，但是呢，甘遂半夏汤啊，主治的范围曾经有过一个大陆的医案啊，就是有一个妇女啊。他的这个肚子啊是异常的肥胖，就是他并不是整个人平均肥的，但是就是这个肚子那个肉啊一坨一坨都肥起来的。那这个 腹部这个当然我不是说后腰，有后腰你就知道那要补带脉了，对不对？但是腹部就是这个肥肉特别之厚，有的时候是甘遂半夏，就是你要用，就是这个汤啊是严重的这个腹部脂肪堆积的抽脂肪， 啊，那个腹部的特肥的，那个也要用这个汤来抽脂。啊，所以痰，中医说的痰，有的时候跟西医说的油啊，好像还有一点搭到啊。所以肚子异常的肚子特肥，那就可以用看啊。什么东西啊？痛死你哦！这个汤就是没有打到的话，那个药很凶哦。 啤酒肚可以吃 啊？ 啤酒肚可以吃。 我就说啤酒肚要看有没有绕到后腰啊，有绕到后腰。哦，那没有绕到后腰的话，干脆半价汤比较有胜算。但是你身体受到的撞击可能不下于西医的抽脂手术。考虑看看了哈，小量一点吧。反正讲到减肥的方，就有眼睛会亮起来，是不是？啊，拿干碎减肥，感觉像好像用中药在造什么孽一样。那这个33条的这个苓桂竹竿汤啊，其实以前教过了呀，好，所以这个就是复习而已了啊，就是脉沉弦，容易胸口发闷啊，发梗啊，容易头昏的，那都是从苓桂竹竿开始一起嘛啊。那34条呢，也是教过的啊。就是石枣汤，就是你这个胸口里面是扯痛的感觉的话，那就用石枣汤。那石枣汤也是很凶猛的药，对不对？干脆、原花、大戟都有啊，所以就是要用，不要用石枣，然后用100颗枣来煮一锅浓浓的枣糕，然后那个药粉一滴滴混在里头这样子喝啊。但是呢，我比较讨厌就是这个悬饮啊，会有扯痛的这种积水的病啊。你不用石枣汤还真是没有办法收那么干净啊，但有一些是可以用那个什么少阳系统的药，就是什么玄附花之类的东西，之前有教过一些就是疑似少阳症的方，就是抽痰的方，没有那么凶的，你可以姑且用看啊。但是呢，以力道来讲还是石枣汤比较有力，所以变成说现代的那个张仲景派哈，具有一个论证，就是腹水到底要不要用石枣汤？因为比较严谨的基本教育派的张仲景派的学者呢，会认为石枣汤是抽热摩胸口的水，不是抽腹水的。可是呢，这个什么肝癌肝硬化的腹水啊，你说用石枣汤能不能抽掉？哎，也可以，只是就好像没有那么乖。当然你用石枣汤抽了之后，马上就要给他喝人参煮的那个浓汤了，就是不让他虚死。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当比较乖的张仲景派的学生的话，那石枣汤还是抽这个肋膜胸口这边的啊，比较适当一点。那当然我们还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少阴病有讲过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人的积水是从少阴病来的，你要先把他少阴病治好啊，不要随便抽啊，因为那个少阴病的问题，你要先用附子剂把他的心肾之阳恢复，让他自己退啊。不要用石枣汤乱抽一通就抽死人了。 那你准备，如果要吃这种罗甘血或者是这种药，就先要煮一碗生汤放吗？ 没有，石枣汤，我刚刚说石枣汤那个是他们用来抽腹水的，但是那个患者本身已经太虚了，所以要煮生汤。那如果你只是什么肋膜积水那种扯痛感的话，就是不是那种大绝症的那个最末期的话，其实石枣汤你用小剂量一点，小抽一下，这样子，就是你小小抽一次，然后呢，你可能休息一两个礼拜再抽一次，就是不要把自己抽伤，这样这个程度就可以了。那这个35条的这个薏苓啊，我们教大小青龙汤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了啊，就不再讲了。然后呢，36条的这个木防颈汤啊，也是那个时候教胸痹的时候跟同学讲过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心脏病的患者， 那主症是什么？同学要记得，就是脸发黑啊，脉沉紧，然后呢，这个人喘啊，胸口发闷啊，然后整个胸腔到这个胃这个位置都是硬邦邦的。那这个，那至于说这个这样的心脏病里面的痰，对不对？要扯痰的话，那个力气是来自于防己这味药啦。但是呢，溶掉那个痰的话，我就说，如果是比较没有那么薄的痰，生石膏就可以溶得掉。那薄的很厉害的痰呢，需要用到芒硝才溶得掉了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治心血管疾病的方子。那所以呢，虽然主要哈，这个是在治一个心脏病的，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有这个脸发黑啊，胸口梗梗的这种症状的话，你说他有没有办法治到别的东西呢？就是木防己汤啊，你说要抽腹水来讲的话，其实也可以用，就是比石枣汤要温和。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水肿病，如果主症合了的话可以用，或者说有一些水肿病你是主症很没有合到，因为其实一般哈，一般比较是慢性的这个心肾阳虚的水肿，我们调理来讲的话，不是用真武就是用石皮嘛，对不对？石皮散真武汤。可是呢，你会有的偶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武汤跟石皮散，你看到那个症，你看下去它就是不退。那这种时候你就要考虑到，可能那个不退是因为血管内部有阻塞，那就要用木防己汤来抽。所以就是说，你把它摆在真武跟石皮的后面，当作是备用。就如果你以为是真武汤症、石皮散症，可是你石皮散真武汤配下去不对了，那就木防己汤就要在后面准备要用啊。那当然，它的这个抽法呢，有一个它治一个病，我也是觉得这个有点挂得太远了，因为不见得会很有效，而且也不见得那个小病需要用到那么凶的药啊。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皮肤底下有那个脂肪瘤啦，那脂肪瘤如果是一颗两颗，反正也死不了人，你就放着不管就算了。可是如果你的脂肪瘤是蛮多颗的，你已经觉得有困扰了，那木防己汤可以抽到。只是我还是要说，就是你要担一定的风险的哦，因为防己用了之后，人的肾会很累，肾脏会很累，所以就是说，你考虑看看啊，就是说你用一帖，觉得那个皮肤底下那个脂肪瘤有小一点，那你就可能再补补肾，然后再用一次啊，这样子就是不要太凶猛，而且这个还不包括已经纤维化的，已经纤维化的用牡蛎壳才能把那个纤维化的部分稍微弄软一点啊。那37条这个泽泻汤，这是老朋友啦，对不对？那这个不管是站着坐着都觉得天旋地转的，对不对？这种头昏啊，泽泻汤，那好像是说什么泽泻汤跟防眩汤哪个是张开眼睛比较昏？防眩汤是闭起来眼睛比较不昏吧？泽泻汤的话好像眼睛张着闭着都一样昏了、啊、对，就是，但是就是那种随时随地躺着坐着站着都觉得天旋地转的那种晕眩，就是用泽泻汤嘛啊。那他说是知饮，所以他，我觉得张仲景用到知饮这个字，你就想象说这个人他可能是血管里面有痰哈、哦，弄到这个人脑子有点缺氧了。那泽泻到底是哦，把血管里头那些被油塞住的部分抽掉的一个很重要的药。然后呢，38条啊，我觉得38条就有一点讨厌。这个汤就是放在这里，可是呢，2800年来啊，我们没怎么用过这个方案。他说，如果是知饮，胸口梗梗，就胸口塞塞的， 那你就用厚朴跟大黄来打。然后这个汤放在这里，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找不到任何一则疑案，就是这是张仲景方里面的超冷门方，那怎么办？所以如果胸口耿耿，胸口塞塞，因为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有道理了，因为大黄如果不当泻药用的话，它其实是超级活血药，就是把血管里面的东西冲开，大黄其实很强。可是呢，到底是什么程度的需要用到这个方啊？我觉得我们历代中医都绕过去了，那我也不要硬的讲。那这个再来39条，停利大枣泻肺汤，这个是咳嗽篇教过的嘛啊？那这一条的内容是不是丁柱教跟尹莹你们是不是前一阵子还用过啊？还哦，你们用停利大枣泻肺汤是因为鼻塞，对不对？ 是您的胸口塞住。 哦，是胸口塞住。哦，就是你咳，又像咳嗽又像气喘，胸口塞住的感觉出来都不能，是呼吸有困难，对不对？哦，那停利大枣泻肺汤。好，因为人啊，对，要被自己的，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归类于支饮呢？那的确是支饮，因为停利子这个药，它特别的主治的地方就是人的血管内部的水压过高，所以现代中医停利子是治心衰竭的特效药，因为他说肾脏怎么样产生代偿反应，血管里面的水压越来越高，然后心脏就会衰竭了。那这个机转是停利子在管的，所以咳嗽篇的停利大枣泻肺汤，如果这个人真的开始就是胸口塞到梗到不能呼吸了，那是用这个方没有错的啊。然后呢，这个40条啊，是不是叫做支饮呢？我也不知道了。就是说，因为40条的主症就是恶心，那小半夏汤啊。就是一碗半夏跟汉朝的半斤的生姜啊，就是这样一个结构。那可是呢，它就是对于这个消化轴的器官里面啊有痰饮，而造成这个人不断的有呕吐的反应。那小半夏汤呢是最基本盘的啊，半夏生姜。但是呢，如果你要说它的这个病机来讲的话呢，多多少少是还有一个让人觉得暧昧的地方，就是小半夏汤啊，它的那个所谓的支饮的那个饮啊，到底是在哪里？是在，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胃想象成是一个袋子啊，它是在我们的胃袋的里面呢，还是在胃的组织的缝隙呢，还是包在胃的外面？这件事情其实如果我们想要拿中医的理论去对这个今天西医的解剖学的话啊，还是有一点，我觉得有点模模糊糊的。然后呢，我们同样说是中焦有痰饮，对不对？为什么苓桂竹甘汤的这个中焦痰饮呢比较发沉晕眩，而小半夏汤的中焦痰饮比较发沉呕吐呢？哎，这个也是到今天我们拿现代的解剖学来思考的时候，是觉得有点模模糊糊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能怎么样，就是说，就是抓住睁开啦，对不对？反正就是。如果是发成晕眩比较凶的，就用苓桂竹甘；那发成呕吐、吐水比较多的，那就用小半夏。那这个从前阳明篇的那个吴茱萸汤的条文就有说，小半夏汤跟吴茱萸汤是一个互补的方，就是吃东西就要吐的时候，它是用吴茱萸汤吧。可是如果你吃了吴茱萸汤反而更吐，那它就属上焦，那改成用小半夏汤。那我曾经经验过这件事，就是我以为自己那个呕吐是吴茱萸汤症， 吃了之后就更吐，然后就改成小麦芽糖就好了。然后那样子的一个换药的过程呢，我的一个比较主观的感觉来讲的话，就是无助于他们那个痰哈，是从下面往上爬的一种痰，所以用无助于他们可以把它往下就走开走开走开往下面打掉。可是呢，小半夏汤的那个痰呢，是从上面往下盖的一种痰，所以你用无助于汤打小半夏汤真会打不到，就是以主观的感觉来讲是这样子。那至于苓桂竹苷的话，它根本不是发作成呕吐，那不用考虑，是不是？所以小半夏汤就是好像跟无助于汤当作是一个对照来看的话，就是无助于汤的痰是从底下往上爬上来的痰，小半夏汤的那个痰是上面盖下来的痰，说不定从肺那边下来的也说不定。好，我就是姑且勉强乱讲一通了啊，就是说，因为你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是张仲景就已经没有什么现代的这个生理解剖学的观点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是硬的在扣啊。这个很多话我还在一开始有讲，反正就大家不要要求我讲的这个内容有西医上的正确，我都是象征物的讲法啊，象征性的啊，象征性的。那这个41条呢，就是即焦利黄丸啦。那这个即焦利黄丸啊，他说是肚子胀起来，口干舌燥的。然后他说肠间有水气，就是这个水啊还不是在肠子里，是在肠子跟肠子之间，所以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比较有点像是腹水的调调了？可是你如果真的是肝硬化的腹水的话，那又不对，因为肝硬化的腹水是血管里面的问题，就肝硬掉了，那个本来要到肝里面的血管的血进不了肝，然后那个血被塞在那边，然后从血管壁渗出来。那个必须要让你必须要治肝，对不对？要让那个肝软到那个血能够进得去，才能够真的治本嘛，对不对？所以肝硬化的腹水也不是这种，也不是这种什么中药的那个抽水方哦，能够完全解决的啦。那个肝硬化的腹水比较要紧的是，可能你要赶快多吃一点什么大黄蔗虫丸之类的，让那个肝软一点哦，就是让那个血能够回得去才行。但是呢，如果是不直接对到肝硬化的腹水，或者说肝硬化的腹水，我们今天只求治标不求治本的话，那即焦利黄丸还是可以用哦，因为它是做小小颗的药丸啊，梧桐子大的药丸。而且呢，就是一天只用稀饭吞3颗，这个药丸就是以凶狠度来讲是非常之不凶狠啦、啊，是不是？就跟很多厉害的药比的话，它算很温柔了啊。那药物就防己跟这个花椒里面的那个籽子啊，跟婷丽子跟大黄那等分做成药丸。那这个即焦利黄丸呢？当然一部分的腹水啊是可以用啦，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因为痰塞住的一种气喘，或者我们如果用中医的话来讲哈，是痰塞成的，因为痰塞住而造成气喘。可是如果用西医的讲法的话，是这个肺部造成的心脏衰竭，就是说这个人的心脏快要跳不了，是因为肺脏的问题，就是肺源性的心衰竭，这是用即焦利黄丸啊。因为我们中医没有办法检查到那么细嘛，中医只能说你这个气喘是痰塞住了不起的啊，但是西医的讲法是肺源性的心衰竭。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即焦利黄丸是有可能用的，就是妇女啊那个月经塞住下不来，就是金币。但金币我说最轻的金币，你那个山楂煮红糖水喝喝也就通了啊，但是稍微再多一点，就是你可能是组织里面有一些水分啊塞到那个月经不通了， 那那个用几焦粒黄丸比较有效啊。那再来呢，小半夏汤里面呢，再加四两的茯苓做成的小半夏加味汤啊。这个小半夏加茯苓汤的效果又是怎么样呢？他说隔间有水气。那我们先假设就是张仲景说的隔间大概是这个位置啊，都是不很精确的。然后呢，主症是什么呢？呕吐眩悸者，也就是不只是吐的感觉，而是同时会有头昏或者是心悸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子，今天来讲的话呢，就是主要还是以呕吐为主症，可是呢，要用到茯苓哈，去帮助这个。当然，以张仲景对症开药的话，你用心悸的话，当然用茯苓啦，对不对？茯苓可以保心嘛。可是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的呕吐是一种很顽固型的呕吐，那用小半夏汤不够力的话，用茯苓帮个忙会比较有效，因为茯苓下去之后，小肠也会帮忙吸水，啊，就是就比光是用半夏跟生姜要有效。那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不如同张仲景讲的，就是有些人的那个顽固型的胃痛啊，是痰塞住的，那这种胃痛也是要用小半夏加茯苓汤。也因为我们一般治胃痛是这样子啊，如果是压力大溃疡型的那种胃痛，对不对？我们有的那个比较像胃溃疡的那种胃痛，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一点发炎的话，我们是用什么半夏泻心汤嘛。那你要让它修补的那个好一点的话，用什么归脾汤啦，用黄芪建中啦之类的啊，就是压力溃疡型的。那有一些人的胃痛是他吃太多冷东西的冷的胃痛，那个理中汤吧，大家就晓得嘛，是不是？但以消炎来讲的话，我觉得泻心汤也可以消炎，所以热的胃痛你用泻心汤也可以。但是呢，在大部分的胃痛，你照这个发炎的热胃痛的开法，或者是这个寒痛的冷胃痛的开法都可以。但是偶尔就会有一些例外，他的胃痛是痰塞住的胃痛，那这种痰塞住的胃痛的话，是用小半夏加茯苓汤啊。就是其实我们讲这个《伤寒论》的这些方子啊，抓个主症开个药，我都觉得我们不要讲得太狂妄的话，就是治一个病啊，大概70%以上的病人是可以打得蛮好的啦。可是呢，剩下那30%啊，就的病人就有可能就是有一点古怪了啊，就是不是那么典型的。那这种的话就还要再另外去思考到底是哪一类型的问题啊。不过呢，我觉得照伤寒论开方，对不对？70%的这个病啊能够医得好，其实已经是很值得欢喜了，是不是？因为我爸爸这个他前一阵子跟我吃饭的话在讲，他说人类的疾病有30,000种，我们现在西医能医的只有2000种，其他的都是在安慰你而已。这个话说的也是蛮让人心酸的实话。的确啊，就是我们西医的检查系统的确是蛮努力的，对不对？就是发现了很多很多种的疾病，但是你真的能医的其实也就是那个抗生素杀的死的那几种嘛，对不对？那其他的还能怎么样吗？也不能怎么样啊。那这个然后呢，这个43条啊，其实也是讲过的了啊。他说病人，当然张仲景的原来的讲是这个脐下悸，就是肚脐底下觉得肉在跳，然后呢特别容易好像反胃吐那种口水，然后又头昏，那这个的话代表他的那个水转不通，那这个时候是以五苓散做主症。 可是这个我们桂林版的这个头旋哈，那个金匮要略本是写颠旋，就是这个颠顶的颠啊，所以呢日本人就因为金匮要略写这个颠旋，所以就拿来治这个癫痫病。那有没有效呢？有一定的疗效，就是说我上次这个开癫痫的话，我还是喜欢开什么马钱子啊、什么蜈蚣啊、蝎子那些东西，我觉得那个比较到位了。但是呢比如说像我们如果说很乖乖的要开金方来治疗癫痫的话，癫痫病的话，那一个就是开柴龙母，对不对？因为他说的是有痰，有风痰引起的抽搐等等的，那柴龙母。那另外就是脑部啊，有一点轻微的这个组织的水肿的问题，那个是503。那有没有帮助呢？那都是有帮助的啊。那如果主症比较和的话，因为503最常有的主症就是口渴加小便不利嘛，对不对？所以主症能和的话，那用503也是不错的啊。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就讲到这个水肿篇了啊。痰饮的部分已经讲掉了，那这个水肿啊，其实张仲景的这个水肿篇后面那么一大，我们现在接下来这个什么44条开始哦，那么一大堆啊、哦，一直到59条啊，我们都可以姑且先不看了、啊，因为看了也只是让你眼花缭乱而已。就是他说是简单来讲呢，又是一个很基本的五脏性的论述，就说肺不好也会肿，肾不好也会肿，脾不好也会肿，肝不好也会肿，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嘛，好，就放过他好了。就是这个部分呢，啊，就先不用那么努力，因为张仲景，我觉得一个方对一个主症还是比较好开的啊。那他跟你讲肝不好也会肿，肺不好也会肿，那主症在哪里？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了，也不知道怎么调的时候啊，就没什么意思了。有的时候就会用到一些偏门的方啦，比如说肺不好的水肿，你是不是就用寄生桔梗汤之类的啊？就是有一些不是常用的方剂啊。那我们现在讲到水肿的话呢，我们也要稍微顺过一下啊。就是张仲景这里水肿篇讲的这个水肿呢，还是比较偏于啊急性的。就是忽然这个人发肿的状态，那如果这个人是慢性的，比如说，他是一个，比如说这个妇女啊，就是一直以来他只要站久一点，他的脚就会容易肿，那这种的话其实不太用到这里的药了，这个的话用调体质的药比较多，像是妇女脚容易水肿的话，长期吃的话，比如说什么石皮散啊、真武汤啊。这种比较温和嘛，啊，就是不必用到那么凶的药。那另外呢，比如说你说急性肾炎的时候啊，可能会用到一些这个部分的药物。可是当它转成慢性的时候呢，那又是用回一些调理的药，又不太用这里的方。比如说慢性肾炎的话，我说什么，黄芪煮糯米粥啦，对不对？或者是红豆煮鲤鱼汤啦、啊，或者是这个真武汤啦、啊，那都是慢性调理比较对身体好，收工也收得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小孩子的话，好像是用玉米须煮水啦啊，但那个治疗大人的话好像没有那么有效。小孩的话，玉米须煮水也是可以的啊，就是慢性的调理就另外算。所以我们看这个水病的话呢，我们就先有一个认识，就是一开始啊，就是说这个人他平常都没有在肿的，有一天忽然之间肿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他是以今天的西医来讲应该是急性的肾炎啊， 那这样的情况比较会用到这个篇章的方子。那我们今天如果要看提纲的话，我们从14至60条开始看啊。那这个14至60条呢，他说如果这个人忽然肿起来，他的脉比较沉细一点的话，比较沉比较小啊，那是少阴，就是你从少阴治。那如果呢，如果是沉又慢的话，也算少阴。那如果是脉比较浮而且怕风的话呢，这个比较是太阳。那如果是怎么样呢，这个地方呢，我想你同学先不用太用力去看说怎么到底怎么是什么，不用这样想。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一个人急性的水肿的时候，你要先分出来这个人是适合用太阳发表的方还是用少阴治理的方。也就是他的主症框哈，往往就是不是挂太阳病就是挂少阴病。所以呢，比如说这个人忽然水肿了，那个西医他可能说是急性肾炎啊，可是这个人呢怕风怕冷，骨节酸痛，脉浮紧，那麻黄汤就开下去了，这没有问题的，这样知道吧。就是说因为太阳经的病直接就作用在泌尿系统的肾，对不对？那这个少阴病作用在内分泌系统的肾，这两个都关系到人的这一颗肾脏的。所以是要从太阳开下去还是从太少阴开下去是都有可能的。那你说什么样的情况是从太阳开啊，就是比较有表症的，对不对？开药就以麻黄为主嘛。那比较有里症的，就是少阴的脉比较脉症比较多的，那就以附子为主嘛。这样子不难搞，是不是？就这样子想的话，不会很复杂嘛。所以他一开始开宗明义的开法呢，就是如果这个人一肿起来，你脉是沉的，那你就开麻附干嘛，对不对？因为有那么多附子，有那么多甘草，你麻黄也伤不了人。那可是呢，如果他的这个脉一肿起来的时候脉是浮的，那你就用麻黄加竹汤啦，对不对？那有点白竹或者苍竹加在里面的话，麻黄汤那个麻黄也不会把人发死啊。但是这样子的话，治水肿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啊。那至于这个61条啊，又是一个我们教过，在讲减肥的时候教过的方，那个防体黄芪汤啊。其实说起来主症是抓什么，同学记得吧，汗出恶风，你是水肿也好，你是肥胖也好，你是体臭也好，那都是防体黄芪汤。你是风湿也好，是不是只要有汗出恶风的现象，那就是用这个防体黄芪汤。那防体黄芪汤的开法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因为现在啊，防体呢还是跟汉朝时候的防体一样毒，但是呢黄芪呢也已经没有汉朝时候黄芪那么补了，所以你开的话就不妨黄芪多一点吧，好不好？那防芪少一点，这样比较不会开伤人啊。所以这个的话，它就是因为表虚而造成的浮肿，那用防芪黄芪汤啊。那减肥也是一样的。那么至于说后面这个啊，月碧汤，月碧汤的话哦，是以麻黄石膏的结构为主的。那因为有石膏，所以麻黄6两也不会到达说发汗把你发死的地步了。可是它的那个分类啊，像张仲景水病是有分类的，就是什么样叫做风水，什么样子叫做怕风的就叫风水啊，然后什么正水是这个肾脏里面的病之类之类的。但是呢他说风水恶风啊，就是你如果是水肿很怕吹到风，然后全身都肿起来，那脉浮不可，然后还继续的有一点出汗，那他说无大热者，其实会用到那么多石膏，你就会知道无大热者恐怕是有小热了，就是这个人的那个你要问的症，就是说他怕风，他水肿， 可是呢，他跟那个房脊黄芩汤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那个病人应该主观的会觉得胸口热烘烘的。如果他是有这种胸口热烘烘的感觉的话，那就用月碧汤这个比较有清热的效果，因为月碧汤的结构上来讲，又有一点像是大青龙，又有一点像是麻杏甘石啊，比较有关系到肺啊被热塞住的那种状况。当然，会叫做风水，多半还是从表面受邪。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张仲景的这个水病的那个篇章哈，它的教育意义是在于，就是我们今天的西医称之为急性肾炎的这种病啊，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肾脏发炎，这件事情是要很谨慎考虑的。因为西医说你急性肾炎，然后呢就给你用消炎的东西或者是某种抗生素，对不对？可是往往这个急性肾炎的患者啊，他有60%的病患，他其实是太阳感冒。那可是呢，因为我们现代的西医学并没有这个六经传变的观念，对不对？他不会知道说，就他没有这个观念说，你皮肤表面受了风寒了，你里面的肾脏那个泌尿系统会坏掉，他没有这个观点。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们做伤寒论的学习的人就要自己要站稳这个立场，就是你一有肾脏病，一有急性的水肿的时候，你先看有没有感冒，就是你的那个感冒的部分要把它清干净，这样才不会去西医院去走一个冤枉路，你知道，因为他可能西医院把你治得死去活来，可是你没有办法治得很好，因为他根本只是一个感冒，对不对？就像什么感冒都可能是发作成什么炎，对不对？像葛根芩连汤证常常是西医说急性肠炎，对不对？那其实肠炎没有炎，对不对？其实是葛根芩连汤证，是不是？就是这个感冒的框框一定要抓得很清楚啊，就不要一开始就以为说西医说肾脏发炎就是肾脏发炎，那不一定。那另外那个皮水啊，这个防己茯苓汤的皮水下一条啊，那也是要怎么讲？我觉得用到防己跟黄芪跟桂枝跟茯苓跟甘草，这样加加减减啊，好像还是比较偏表的病，对不对？没有很里的感觉，就是没有动到附子之类的东西。可是呢，它的症状是什么？他说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其实啊，水肿你怎么？其实有些水肿，它四肢没有很肿，它整个脸肿，对不对？那所以前面那个月碧汤可能是比较中间走的肿，那这个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可是它只是这样讲，又不是很精确。那他张仲景又补了一句，说这个什么四肢颞颞动。那这个颞颞动是什么样的动啊？我曾经有一个班上慢慢教那个班，有一个同学跟我讲，像客家话还有这个讲法，你们有人会讲吗？就是这个人的四肢颞颞动，说现在客家人的家常话还是这样讲的，就是说那个小孩子在那边坐立不安那个样子。所以如果这个人水肿，那手脚肿，然后他的手脚在那边动来动去的，好像小孩子吃饭很不乖那个样子，好，那这样的情况的话，用防己茯苓结构去抽那个水，那它跟防己黄芪汤有类似的部分了啊。那用桂枝用茯苓，那其实桂枝茯苓我们也知道是帮助肾脏气化的，对不对？所以一部分治表，一部分治里啊，这样的一个做法。那至于哈64条呢，老实说是今天有一点是存疑的条文啦，因为他说离水一身面目黄肿，就这个人不但是水肿，而且是发黄。那这个时候呢，用这个 甘草跟比较多的麻黄，就这两味药来处理的话哦，如果这一条是这样的，如果你去搭配那个孙思邈的千金方类似的条文来看的话，那个那样子的麻黄其实不是在发表，是在排毒，是身体里面有什么毒素代谢不掉造成的发黄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啊，拿来直接治疗这个肾炎啊，就有一点需要再考虑的点。那至于说月碧加竹汤比较是常用啦，那所以说不定你如果是尿不出来然后脉很沉，那你觉得甘草麻黄汤的那个打的东西哦，有值得怀疑的话，就不然去用月碧加竹汤好了啊，就是姑且这样的。那因为时间已经到了下课时间了，那所以有一些细部的讨论可能我们下一次再来说啊，只是过了这一条就变成黄汗了，黄汗呢就是又是教过的，又直接往后面跳了。好，那就先这样。 哇，赶课有没有觉得索然无味啊？就听起来没什么趣味。